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媒体见面会，评委会7名成员一起亮相媒体见面会。在见面会上，各位评委分别表达了对本届电影节的期待。作为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的主席，我国著名导演王家卫说： 非常荣幸今年可以担任这个天坛奖的评委主席。我在这里先要感谢这个组委会对我们的邀请，还有就是我非常的高兴今年我们的评审团，我们从国地远道而来的所有的同事，今年我们的那个评委的阵容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就是说在这未来的7天里面看15部大卫挑出来的那个入围影片。今年主题叫砥砺使命，我查了一下，砥砺的意思就是说磨刀石。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呢，我跟我所有的同事，我们会用这个精神去把大会交给我们的任务好好的完成的。 我国著名演员段奕宏也是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的评委，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他表示： 我想分享的一点是，我在说服我自己从一个演员做到评委的这个距离，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很纠结的。就我个人的资历，包括主持人刚才说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结果那样的结果，我并没有特别投入的去享受。说服我自己的有一个关键的理由是，无论是演员还是评委，我在做关于我喜欢的事儿，它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个人业务的提高。演员是创造价值，评委是发现价值。我希望我这个评委够格，我希望我能发现高水准的电影。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本月15号，也就是本周日，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月22号闭幕。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下午，在首图 A 座2层报告厅，钟表修复师王金将带来以故宫古钟表的修复与保护为题的讲座，带领读者领略数百年前中外钟表制造的精湛技艺。梁山伯108将是《水浒传》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这些好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自己的基因传承。在塑造这些精彩绝伦的文学形象时，小说作者究竟化用了哪些历史故事与文献典籍，蕴含了哪些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今天下午，在首图 A 座报告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陈红将为您揭示梁山好汉的基因图谱。市文物局近日推出了文物北京品鉴活动，文是听闻的文，物是领悟的物，将通过多个主题引导不同社会群体走进博物馆。市文物局表示，未来将鼓励更多的盲人勇于面向社会，走进社会，融入社会，多进入博物馆，感受贴心的文化服务。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由洪建涛、胡可、包文婧主演、江涛导演的话剧《潜伏》将于5月16号到19号在保利剧院上演。导演江涛表示，舞台版会选择更具戏剧性的事件，节奏更快，结构紧密，环环相扣。 出行好伴侣， 1-800-876-8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世人啊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可是当被追问这徐悲鸿到底是谁，这恐怕很多人啊都答不出来。非常幸运，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特展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在2018年3月16日至4月22日中央美院美术馆三四层举办。这次大展啊集结了徐悲鸿的书法、素描、印章、油画、藏画等等，非常值得人们一看。要说起国画大师徐悲鸿，他呀出身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怀着为民族争光的精神闯过道道险阻，成长为国家和艺术教育家，是中国绘画改革和近代写实绘画的奠基人，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为世界画坛增添了光彩。他的作品啊表现了高度技巧和浓厚的民族特色，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合的典范。2011年，他的画作拍卖成交价高达 2.668 亿元。为什么国宝级的名画会流落民间呢？他的名字又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他画马会这么受人推崇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在艺匠传奇这个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从画师到大师的徐悲鸿。著名的美术家徐悲鸿啊生于江苏宜兴一个穷教书的人家，父亲啊叫徐章达，是个半耕半读的村塾老师，也是个画师。徐悲鸿在十岁的时候就能帮父亲啊在画上边不重要的部分染颜色，17岁啊便在一家中学里边教图画来帮助家用。徐悲鸿原名啊叫徐寿康。有这么一次，他到一位亲戚家里头吃喜酒，许多人啊都穿着这绸的衣服，只有徐悲鸿穿着布大褂，很多人啊也瞧不起他，对他呢十分冷落。后来他想进洋学堂学习，为将来呢谋生立足，可是他父亲拿不出钱，他向别人借钱谁也不借给他。徐悲鸿深感世态炎凉，悲从中来，犹如啊鸿雁哀鸣，于是就改名为悲鸿。此后决心发奋绘画，终于成为了一代艺术大师。19岁那年父亲逝去，家里负债很多，弟妹们呢也要供给，他只得呀在县里头三家学校担任老师来解决全家的生活。沉重的家庭担子压不住徐悲鸿上进的决心，为了学美术啊到了上海了。他曾经啊企图把画寄给当时的小说月报卖钱，但是被退回了。 他寄居在一家赌场里边，白天用功，晚上等客人散了呢，这才摊开铺盖在赌桌上睡觉。人们都在用锣鼓迎接新年的时候，徐悲鸿却饿着肚子给一家叫做审美书馆的出版社用颜色填染单色印刷的杂志封面。当时啊，印刷术比较落后，没有彩色印刷，这杂志封面呢是雇人啊手工填色的。等到他考进震旦学院读法文的时候啊，这肚子已经空了好几天了，他是穿着死了的父亲的丧服，含着眼泪踏进的这所学校。1917年，22岁的青年徐悲鸿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又得到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大学者傅增湘先生的帮助，派他到法国去留学。可是出国不久啊，因为内战，他的经济来源可就断绝了。他经常啊喝白开水，啃干面包度日，不间断地从事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劳作。他用功锻炼素描，临摹古代名画，努力于国画和油画的创作，还给书店画书籍插图以及一些散稿来维持生活。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徐悲鸿以画马著称于世，泼墨写意或兼工代写，塑造了千姿百态、倜傥洒脱的马，或奔腾跳跃，或回首长思，或腾空而起，或四蹄生烟。他画的马呀，既有西方绘画当中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当中的写意，融中西绘画于一炉，笔墨酣畅，形神俱足。刚劲矫健彪悍的骏马，哎，给人以自由和力量的象征，鼓舞人们积极向上。他对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动态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早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期间，就常常去马场啊画速写，精研马的解剖，画了足有上千张，这为他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徐悲鸿自己也说呀，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下过极长时间的功夫，即以马论吧，速写稿不下千幅，并且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之骨架肌肉组织，然后呢详审其动态及神，方能有德，从而能够呢乘马在胸，游刃有余地去捕捉瞬间即逝的动能神情，得心应手的采用前人不敢涉猎的大角度透视，创作出崭新的艺术形象。由于徐悲鸿经常画马，他对马呀有这么一种偏爱，跟马在一起，听着马蹄声响，看着马御风奔驰，他觉得是一种精神享受，心仿佛跟马一同驰骋。廖景文在《徐悲鸿一生》一书当中回忆啊，一次在成都坐马车，马车夫呢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他爱马，马养得又好，举起鞭子，那匹栗色的年老的马便扬起那好看的蹄子，欢快地向前奔驰了。徐悲鸿喜欢这样带马的好人，他走下马车，马车夫正忙着给马预备水和饲料。徐悲鸿啊，忽然对马车夫说：“这个给你。”一面啊，从手提包里边取出一幅折叠起来的奔马图，这是他昨天晚上才画好的。马车夫迷惑地抬起他那满是皱纹的前额，眯缝着眼睛呆望着徐悲鸿，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老大爷，廖静文从旁边解释说，这是一张画，是送给你的。 马车夫那双浑浊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他双手接过画，连声说：“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马车夫眼角湿润了，我呀碰着好人了。今天一早啊，我就看见一只喜鹊飞到我的窗子上，我就想，兴许有啥子喜事儿要来。可是我这个穷老头还能有啥子喜事儿呢？现在呀，真灵验了。他又唠叨开了，同时啊，用右手扯起左臂的袖口，擦去已经流到面颊上的泪水。徐伯宏先生握着马车夫那双粗糙的像石头般的手，连声说着再见，才离开他走了。先生，您为什么突然要给一位不相识的马车夫一幅画呢？何况他又不知道您是谁，您是否有点过分慷慨了？廖静文带着惊异地问他。他十分柔和地回答说：因为我爱马，也爱善待马的人。你看这个马车夫，既能非常熟练地驾驭，又能视马如亲人，他对马的爱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受到了感动，何况他的生活很艰难呢？听着徐悲鸿先生的话，廖静文也十分的感动。马最能反映徐悲鸿个性，最能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徐悲鸿的马受到人们的喜爱，除了他所下的功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倾注于其中的感情，并将这种情感化作一种精神，以马为载体而表现出来。马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始终是人才的象征，民族振奋的象征。执着于现实的徐悲鸿翻来覆去的画马，正是由所感而发，尽抒胸臆。1919年到1927年，徐悲鸿先生在欧洲一些国家留学。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贫穷落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啊，经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有这么一次，许多留学生一起聚会，一个满身散发着酒气的外国学生站起来，恶毒地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坐在一旁的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走到这个洋学生面前，大声地说：先生，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么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又是蠢才呢？从此徐悲鸿学习更加勤奋，他到巴黎各大博物馆去临摹世界名画的时候，经常是带上一块面包，一壶水，一去就是一整天，不到闭馆的时间不出来。法国画家达仰非常喜欢徐悲鸿，他从这个中国青年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毅力，他主动邀请徐悲鸿到家做客，他在画室里画画，并亲自给徐悲鸿指导。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之后，在几次竞赛和考试当中获得了第一名。1924年他的油画在巴黎展出的时候，轰动了巴黎美术界。这时候那个在大家面前大骂中国人无能的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说一说艺匠传奇，给您说说一代大师徐悲鸿的故事。2011年12月，当保利秋拍中国近现代12大名家书画夜场进行到第13张拍品，徐悲鸿的代表作《九州无事乐耕耘》时候，以 2.32 亿元的高价拍出，加上 15% 的拍卖佣金，实际成交价格为 2.668 亿元。这张画当年啊，是徐悲鸿先生特意送给郭沫若的。 那为什么这幅画没有收藏在徐悲鸿纪念馆和郭沫若故居，而是流落民间了呢？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来历呢？1945年2月，中华民国陪都重庆依然是春寒料峭。月初的一天，郭沫若特意从市区来到了嘉陵江北岸的盘溪石家祠堂，探视大病初愈的徐悲鸿。徐悲鸿对郭沫若的到来格外激动和兴奋。郭沫若说，他还带来了周恩来先生的关心和问候。徐悲鸿更是喜不自禁。郭沫若说，周先生实在很忙，托他转赠周先生从延安带回来的红枣和小米。说着，郭沫若将两个纸包交给了徐夫人廖静文。徐悲鸿抚摸着红艳艳的枣子和黄灿灿的小米儿，脸上充满了喜悦和感激，虚弱的病容一扫而光。请你代我向周恩来先生致谢，而你也不辞路远亲自送来，真叫我受之有愧。徐悲鸿动情地对郭沫若说。随后两位朋友围着小火盆亲切交流，询问病情之后，两个人又谈起了陪都的文化界现状，讨论了时局。徐悲鸿夫妇执意挽留郭沫若吃过午饭再过江，廖静文立即下山买了一瓶泸州大曲和几样下酒菜。徐悲鸿病了当然不能喝酒，由廖静文作陪。郭沫若异常兴奋，一边畅饮一边和徐悲鸿谈笑风生。徐悲鸿说，我很敬重郭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国统区的心脏发出这样的战斗檄文。郭沫若说，你不也是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檄文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吗？两人相视大笑。郭沫若随即挥毫做了一首七绝：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盘溪一水古今寒。徐悲鸿啊，看着这首诗句，非常遗憾地说，我真是手痒，要不是手腕没力气，我真想作画纪念今天相会的情景。到了1951年，郭沫若出席第三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徐悲鸿获悉之后欣喜万分，抱病为郭沫若绘制了九州无事乐耕云图，也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说的这张画，精心布局，把土地改革呀、抗美援朝等题材啊都放在其中，可谓徐悲鸿晚年代表之作。作品完成送给了郭沫若，郭沫若去世曾经被郭沫若纪念馆收藏，后来流入民间，这也是民间收藏的徐悲鸿作品当中唯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那么关于徐悲鸿年轻的时候勤奋学画的故事，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安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 安家是要一点点花，一点点心中的花儿都存在那横平竖直牵着山云的那些生煎熬的风雨色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还有悲伤的丹青而又化， 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也有声，青瓷砖瓦白日梦飞到了另一个时空，我想问老先生知不

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圆，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圆？ 4006668866，4006668866，省钱省心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山坡绿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艺匠传奇单元跟您说一说一代国画大师徐悲鸿的故事。青年时期，徐悲鸿学画生活非常艰苦，那时候啊，他请不起模特就画自己。1919年的3月17日，徐悲鸿先生带着前夫人蒋碧薇去法国留学，当时申报登消息，徐悲鸿为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到了法国，徐悲鸿进入了巴黎朱利安学院，从最基础的素描开始学习。刚开始他不习惯，因为在以前呀，在国内时候画的大多数是写意的中国画，现在对着物体画素描，觉得自己的观察跟描写都不准确，手上没准儿，如无疆之马难以控制。为了改变过去作画的习惯，徐悲鸿就不画中国画了。过了两个多月，这素描找到了一些感觉。1920年，徐悲鸿报考了设在巴黎的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的绘画科。这个学校书多，老师好，学费不用缴，就是入门考试严。考试考了一个多月，徐悲鸿以百人当中第14名的名次就被录取了。学画的过程枯燥艰苦，对一位来自中国的穷学生而言就更难了。为了省钱，徐悲鸿节衣缩食，连续几周每天以面包冷水充饥。他尽量不画耗材费用很高的油画，把重点放在了素描上。没钱请模特，他就画蒋碧薇，有时候在家里对着镜子呢，他就画自己。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徐悲鸿自画像都是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1921年的夏天，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一度啊中断了给留学生的生活费，徐悲鸿被迫来到消费较低的德国柏林。在德国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徐悲鸿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求教于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只要生活能维持，徐悲鸿就拼命的画，每天作画十几个小时，从不间断。为了画好狮子行走时提起的一只后腿，徐悲鸿一连三个月到动物园写生。在德国期间，徐悲鸿见许多美术复制品非常精良，便向别人借钱，尽量多买，准备将来呢带回国。房间里到处塞满了购买的各种资料，借钱买这些东西对家庭生活却照顾不多，徐悲鸿经常引起妻子的不满。 有一次徐悲鸿在街上偶然看到有画店出售康普等画家的作品，价格非常便宜，他非常兴奋，马上意识到这是收藏大师作品的极好机会，可眼下两手空空，自己已经一年多没拿到生活费了，并且欠了朋友很多钱，哪还有钱买艺术品呢？无奈徐悲鸿去求助同在德国留学的宗白华等几位好友，才勉强地买下了康普的两幅油画和一些速写，现在这些作品都收藏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1934年春天，徐悲鸿到莫斯科国立博物馆举办画展，并为观众现场作画。那天啊，观众把展览厅挤得是水泄不通，徐悲鸿从容地磨墨铺纸，转眼之间一匹活生生的骏马便已出现在纸上了。观众被徐悲鸿的高超技艺所征服，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一位身材魁梧的元帅拨开人群，走到徐悲鸿面前，彬彬有礼地说：徐先生，我能要这幅画吗？不然我会发疯的。徐悲鸿被这位元帅的诚意所感动，点头微笑，挥毫题字，把这幅画就送给了元帅。元帅高兴的就跟打了仗似的，跟徐悲鸿是热烈拥抱，大声称赞：徐先生，你不但是东方的一支神笔，而且是世界的一支神笔，你笔下的马比我骑的那些战马更壮美。历来中国文人画家少有做十二生肖题材的，那二十世纪画家当中也只有齐白石跟徐悲鸿涉猎过十二生肖题材。您见过徐悲鸿画的马？您见过他的狗，他画的龙吗？1945年12月31日，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教授张胜藏家里，徐悲鸿与发妻蒋碧薇举行了离婚签字仪式。蒋碧薇曾经回忆那天的情景：徐先生到得很早，他神情颓丧，脸色苍白，手里拎着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那里盛着100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自始至终他一直低着头，4点多钟的时候有关人士签字盖章完毕。100万法币和100幅作品是二人离婚时商定的数额。徐悲鸿还另外送给蒋碧薇最喜爱的油画《情客》。100万法币啊，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一年的薪水。这100幅作品当中就有一件十二生肖册。2004年，这件送给蒋碧薇的十二生肖册在中国嘉德秋拍以880万元人民币高价拍出，刷新了徐悲鸿本人当时的书画成交记录。册页的藏家最早购自蒋碧薇之手，后从我国台湾流入了内地。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美术评论家刘锡林、国画家王庸都曾经指出，这是一件孤品而弥足珍贵。不想事隔多年，2014年旷石秋拍，又一件同样出自徐悲鸿之手的十二生肖出现，而且价格更高。这件拍品是雾明楼珍藏，名家文物藏品但凡来路清晰流传有序的，身价都会上升几个段位，更何况雾明楼和画者徐悲鸿的关系又非同一般，难怪收藏家刘义谦又一次任性出手。倩英帝尤欧所写12幅既已复之，秉续史下悲鸿。这幅十二生肖画册上，徐悲鸿清楚地写着作画的缘由和时间。1946年为了送给即将游学欧洲的倩英而作。倩英即张倩英，是徐悲鸿颇为得意的一位女弟子。1936年1月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毕业时张倩英22岁，风华正茂。那年她绘了一幅自画像作为毕业纪念。这幅自画像在2007年以 79.2 万元被拍出，同样收藏在刘义谦的上海龙美术馆。我们可以看到画中一位时髦洋派的民国女子 留着时兴的短卷发，长裙小尖领，竖着利落的腰身。此画被张倩英随身带到英国以后一直悬挂在卧室。有多位专家研究认为，此作经张倩英完成后曾由徐悲鸿亲自润色。徐悲鸿的女弟子当中以孙多慈和张倩英最为出名，两个人都深得徐师喜爱，并在技艺和精神上承袭徐悲鸿风范。孙多慈搅入老师婚姻纠葛，20世纪40年代初就离开了徐悲鸿。张倩英自1936年在中大艺术系毕业，一直不离徐师左右，出国留学的女弟子也只她一人。那张倩英跟徐悲鸿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这幅十二生肖又是怎么进入拍卖市场的呢？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我继续跟您讲述徐悲鸿的故事。1937年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南京开展，张倩英由北平旧影入选，并发表于这次画展的画册当中。1944年中国美术学院在重庆举办首届美展的时候，张倩英啊展出了新作《老松与凌霄》，这些作品原作都没有留存于国内。2007年拍卖时候的自画像是国内出现的第一幅张倩英作品。研究者把张倩英放进了20世纪中国油画史论述，主要是看他与徐派的关系和依照早期印刷品的判断。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执教的时候有买学生作品的习惯，这些作品啊，不少都藏于徐悲鸿纪念馆，其中就有费城武张倩英的作品。1942年10月，徐悲鸿受教育部长朱家骅委托，在重庆盘溪筹办起了研究院性质的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的重要学生包括吴作人、张安志、陈晓南、费城武、黄养辉、冯法嗣、孙宗卫、王林乙、吕思柏、张倩英、宗其香、艾忠信，这些呀都被聘为了副研究员。这个由中英文教基金会出资的机构还负有向英国输送留学生的计划。徐悲鸿以中英庚子赔款董事名义多次交涉，四年之后他的四位学生得以出国深造。1946年中国美术学院派出了张倩英、费城武、张安志、陈晓南赴英国研究美术，他们也是第一批享受此待遇的画家。张倩英是首批名额当中的唯一女性，足见徐悲鸿对她的看重。而从向老师索要十二生肖册这件事来看，徐悲鸿和张倩英之间应有着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这幅画册作于1946年5月，这个月底徐悲鸿离开重庆，准备转到上海调养休整，北上接管国立北平艺专。而即将赴英的张安志、陈晓南、费城武、张倩英四人也各自准备十二生肖册，是为师生送别之作。1949年底派往英国的四名学生当中，张安志、陈晓南学成归国，以结为夫妻的张倩英、费城武迟迟未归。1950年徐悲鸿曾致函二人商榷归国事宜，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国内美术界现状，中国此时需人才多，而失业之人尤多，因其拒不精通业务也，归国学生照例需学习。张安志已入格大，四月间小南亦欲去，不过小南已由学院聘请，安置我等不愿与之共事耳。成武之画已大进步，但中国此时需要能构图做大画者，最好选觅题材视作现实主义，如战斗生产之类，当然最好最高级之技巧能上去。如果打算回国发展，这些画句句 都很实在受用，但国中一般大多是土油画，因为纯艺术观点已经失去。匣中可以多阅读进步书籍，思想上有所准备，否则我们以为很合理的但不习惯可感到别扭。这样的话却让已经适应西方文化环境的张倩英夫妇望而却步，他们没有听从老师的话，立即回国。1953年徐悲鸿已经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美术协会的会长，张倩英、费承武也准备回国效力。突然传来刘英同学张安志、陈小南的话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不为主流美术机关所接受的消息。当时徐悲鸿也主张以写实技法为基础，弘扬民族精神和工农革命胜利绘画主题。对艺术的不同追求让张倩英夫妇决定留在英国，一待就是57年，直到费承武去世之后，张倩英才回过两次上海。刘英57年当中，张倩英晋身英国皇家水彩学会、西部皇家艺术学会和英国女艺术家协会等重量级艺术团体，夫妇二人一起名列英国艺术界名人录。费承武学艺时以雾明楼命名他的画室，余幼任曾经于1945年为他题写，婚后雾明楼就成为了夫妻共用藏号，藏品主要包括1942年到1946年间在重庆收集到的同代书画作品，以及他们在英国接待新朋旧知过程当中所得的酬谢品等，共60多件。徐悲鸿的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足见老师对这对学生的喜爱。得了，听过了这么多徐悲鸿的故事，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细细雪狼嚎，北风树林触摸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处向来兮，画出天和地。情绪一缕墨